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0月19号，党的19大代表贾树庆捧着一小摞明信片参加了北京团讨论会。贾树庆是石景山区的保安分队队长，他说，听说我要来开会，社区居民们非要我把大家的祝福和寄语带来给代表们读一读。明信片上一首来自苹果园街道居民王笑的打油诗，引来代表们一阵笑声。诗里写道：金秋时节至，喜迎19大，反腐倡廉好，处处传佳音。一带一路强，金砖会一家，党群一条心，包容争天下。 党的19大正在召开，国庆花坛花卉景观布置仍然色彩鲜艳，为19大盛会增添了热烈喜庆氛围。其中北京市花菊花因为具有耐寒、花期长、品种多等特点，在这次景观布置中应用了400多万盆，成为扮美北京金秋妆容的主力。 党的19大开幕以后，大兴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在深入学习领会19大报告内容。大家结合大兴区的发展实际，围绕如何深入贯彻落实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交流。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19大时光， 本台消息，10月19号，党的19大代表贾树庆捧着一小摞明信片参加了北京团讨论会。贾树庆是石景山区的保安分队队长，他说，听说我要来开会，社区居民们非要我把大家的祝福和寄语带来给代表们读一读。明信片上一首来自苹果园街道居民王笑的打油诗引来了代表们的一阵笑声。诗里写道：金秋时节至，喜迎19大，反腐倡廉好，处处传佳音。一带一路强，金砖会一家，党群一条心，包容争天下。 贾树庆告诉大家，在19大召开之前，他所在的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举办了寄语19大给党带句话的活动，专门设计印制了明信片，让社区党员填写自己的心愿，寄语19大，有好几百张呢，我就带来20张。记者在这20张笔迹各异的明信片上看到，有40年党龄的退休老党员的誓词，要在苹果园街道老街坊党员的志愿岗位上为铸就中国梦发热发光，有青年党员的决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有外来务工的普通保安的自豪，要像队长那样为百姓安居乐业站岗放哨。 贾树庆在发言中说，我是中国保安服务业诞生33年来的第一位党代表，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保安行业的荣誉。党的18大以来，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了。以他所从事的保安行业为例，目前全国注册在案的保安人员有400多万名，人数非常庞大。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才能发展壮大，才能走正路，做对事。所有保安人也都应当加强自律，懂规矩，讲纪律，始终把符合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贾树庆说，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我久久不能平静。他表示，一定要把报告学好用好，把十九大的精神带到社区居民中。 本台消息，党的十九大正在召开，国庆花坛花卉景观布置仍然色彩鲜艳，为十九大盛会增添了热烈喜庆氛围。其中，北京市花菊花因为具有耐寒、花期长、品种多等特点，在这次景观布置中应用了400多万盆，成为半美北京金秋妆容的主力。在历年的国庆花卉景观布置中，菊花都是不可或缺的花卉品种。一是应时，金秋正是菊花绽放的季节；二是耐寒，经得住寒潮侵袭，花期可以延续到11月份；第三，菊花和月季并称为北京市花，透着浓浓的北京元素。 今年在天安门广场亮相的巨型花果篮底部，有一个直径大约50米的地栽花坛，用金灿灿的小菊花和鲜艳的一品红拼出了红心向党的大气宏伟图案。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粉色、橘色等小菊花组成了景观带。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场百花曾经大量应用进口菊花，这几年本市加快自主培育菊花的步伐，已经相继孕育出40个菊花新品种。主要承担国庆广场百花任务的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就先后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多个小菊花新品种。新品种小菊花克服了过去本土菊花高矮不齐、花色单调等缺点，颜色更丰富，花瓣层次更繁复，抗病能力更强。从去年开始，已经有15个自主培育小菊花新品种在广场百花中应用。洋菊花在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中已经渐渐淡出。 9月下旬开幕的北京市菊花文化节，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更多的赏菊好去处。北海、天坛、北京植物园、北京鲜花港等7大展区正在展示着独本菊、案头菊、万寿菊等上千个品种的菊花，观赏期将一直持续到11月底。400万盆景观菊的美丽绽放，根植于北京菊花产业发展的土壤。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这几年北京菊花产业发展迅猛，每年有400万只鲜切菊花远渡日本、俄罗斯，出口量位居全市各品种花卉之最。同时，平谷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食用菊生产基地，延庆四海培育的茶菊在北京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可以看、可以吃、可以养的市花菊花，为北京花卉产业发展撑起了一片天空。 本台消息，党的十九大开幕以后，大兴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在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内容。大家结合大兴区的发展实际，围绕如何深入贯彻落实，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交流。大兴区作为中国首都的南大门，位于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的中间。北京市委赋予大兴区3区一门户的功能定位，就是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以及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 大兴区将重点围绕3区一门户的功能定位，努力打造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新机遇、新时代面前，全区各界纷纷表示要把对盛会的期盼和希冀化作动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青云店镇党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讨论了报告内容，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青云店镇社会事务管理科的王亚楠日常工作中主要负责低保对象和弱势群体的工作。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让王亚楠觉得干劲十足。王亚楠告诉记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立足本职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袁硕是大兴区机动车排放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奔波于辖区内的各大加油站，进行油气泄漏的专项检查。 在听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后，作为一名基层环保工作者，袁硕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袁硕告诉记者，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同时也让我感受到肩上的重大责任。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不忘初心，坚持源头防治，为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除了党员干部，全区广大群众对盛会也是十分关注。从田间地头到街道社区，从工矿企业到机关单位，大家说发展，谈变化，晒幸福，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憧憬，并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居民李云香告诉记者，关于教育改革这方面我十分关注，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小，听说高中要普及化，我觉得对我家孩子的教育有好的帮助。居民于广孝告诉记者，听到报告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觉到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了，国家强盛了，我觉得特别自豪。社区志愿者魏淑平告诉记者，小孩一出生就有医疗保险，这个挺好的，像我们这样退休的人也都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好处了，觉得很快乐。 本台消息，今年七月份，在杭州的街头，马云的第一家无人超市开业了。使用手机淘宝或者支付宝扫码直接进店，这家无人超市24小时营业，顾客拿起商品就可以离开。日前，大兴区亦庄地区也有了无人超市。京东全国首家无人超市、无人便利店在位于亦庄技术开发区的总部大楼双双开业亮相。 随后，记者就到京东无人超市体验了一次。在无人超市内，用户第一次进店先扫码确认身份，之后就再也不需要掏出手机。在超市入口，摄像头会自动刷脸，并将人脸与京东账户绑定。以后，用户无论何时再进入超市内，都能实现自动人脸识别。通过人脸识别扫描后，你就可以在超市挑选自己想买的商品了。挑选好商品后，不需要进行结算，可以直接把商品揣进背包里。走出结账通道时，商品就会被自动识别出来，并且完成结账。 原来，每件商品都在上架前贴上了一个可以进行无线射频识别的标签，结算时通道隔空就能完成识别。记者随后来到京东便利店，第一次进入的用户需要提交自己的头像，与自己的京东账户绑定，以后也可以通过刷脸方式进入店内。从货架上拿件商品，智能货架就能通过重力识别感知到，并且通过货架上的顾客感知摄像头识别出是谁拿走了它。如果在走出便利店前，你没有为这件商品买单，就无法顺利出门。结账时，即使你购买了没有称重的水果、蔬菜，也不需要单独称重，或是在屏幕上刷二维码，只需要把所有商品放在门口的智能结算台上，就能自动完成刷脸结账。无人便利店负责人介绍，结算台的手臂下方设有4个摄像头，能够通过图像识别商品信息，并且结合重力感应装置，精准确认商品重量及价格。据了解，目前京东无人便利店和无人超市还暂时不对外开放，只对京东内部员工开放。 本台消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将采取推进绿色发展、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加快水污染治理、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强垃圾处置等措施。日前，北京的团员青年们已经开始对照行动，大约20万名青年志愿者将深入全市的279个社区开展5大青年行动，分别是清洁空气、节水保护、垃圾分类、文明出行以及背街小巷整治。一位志愿者说，建设美丽中国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大兴公安分局带来的一周警情播报。 近日，家住大兴的陈先生把一面写有“尽职尽责，为民解难”字样的锦旗亲手送到了兴昆派出所民警的手中，以表达对民警的感谢之情。10月6日，陈先生带着老母亲到大兴区仁和医院看病时，不慎将钱包遗失在后纸箱的椅子上，等想起来时，钱包早已不见踪影，这可急坏了陈先生，钱包内是20000多元的救命钱呀。情急之下，陈先生向民警求助，大兴分局兴丰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立即部署警力赶到医院，民警张冠雷、王希良又是调监控又是串诊室访群众，终于梳理出捡拾钱包人员的信息。通过电话沟通，民警最终帮助陈先生找回了老母亲的救命钱。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居民，市民在公共场所时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留心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避免丢失耽误事。交通方面，上周我区交通整体运行保持平稳状态，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平峰时段交通总体正常。随着气温不断下降，晚高峰期间大家的出行时间趋于集中，同时也加大了路面的交通压力，建议大家晚间尽量错峰出行，避开18时至19时高峰时段，以节省出行时间。特别是进入10月中下旬，气温逐渐下降，大兴交警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做好车辆换季保养工作，以免在驾驶过程中避免发生突发情况。 魏善庄镇位于南中轴延昌县上，这里自古就有龙脉之称。随着2016年世纪乐器周季大会的召开，魏善庄镇也因一朵美丽的乐器花而随之绽放，从此魏善庄被赋予了乐器小镇的称号。在这背后也有一些默默付出的养花人，他们怀揣着梦想不懈追求。近日，本台记者近距离走进了大兴区魏善庄镇乐器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连丽娟，让我们来听一听连丽娟的乐器梦。大妈们跳着广场舞，老大爷们打着太极拳，晨练完的人们则坐在椅子上画着家常，身后的乐器花开得正艳，而不远处三五孩童嬉戏玩闹，旁边的乐器博物馆则静立一方，优雅地绽放。这就是连丽娟每天工作的地方，大兴区魏善庄镇乐器主题公园。 我叫连丽娟，是大兴区魏善庄镇世界乐器主题园的工作人员。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 连丽娟地地道道的山东姑娘，美丽沉稳亲切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当记者问起她痴迷乐器的原因，连丽娟告诉记者，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特别特别爱花，爷爷家的空地上种了很多很多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月季花。小时候爷爷很喜欢抱着我，然后跟我讲月季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浇水该松土，然后会把我放在那个座椅上，然后他会在月季丛里面干活。然后我童年的很多的回忆都是跟月季相关的，应该说我从小跟月有一个很深的情缘。 就这样，连丽娟与月季结下了不解之缘。2010年选择读研的她考入了中国农业大学，开始学习月季的种植技术。因为对乐器的热爱，他在专业学习上更是如鱼得水。 通过了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考试以后，我的导师刘青林老师他跟我进行了一次虽然简单但是很深刻的一个谈话。谈话里老师说了很多的课题，百合、菊花、梅花，但是当老师提起乐器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让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然后我就跟老师很明确的就说，我就要从事乐器相关方面的研究。没想到一个简单的谈话，然后就给了我将来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和定位。 乐器大会要来大兴了，听到了这个消息，让他平静的内心又激起了涟漪。毕业时他毅然决然地冲破家人的阻拦，放弃了读博和出国的机会，来到了大兴区魏善庄镇，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在2012年的时候，大兴世界乐器大会上获得了2016世界乐器周季大会的举办权，这一个消息应该说传入国内的时候，我们这些从事乐器方面相关研究的人应该是都是沸腾了，心里有一个就是乐器梦要实现的那种感觉。我就跟着我的导师来大兴做过很多次的调研，当时的魏善庄和我想象的北京的很大的差距，它的路还有很多是土路，风一大还有扬尘，可是就是在这片不是很现代化的土地上，筹备乐器大会的工作人员描绘了一幅蓝天碧水红花绿叶，人们就是说生活很幸福美满的那么一场景和画卷，然后深深打动我了，所以当时我就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魏善庄。 为了保证2016年世纪月季洲际大会的召开，2014年连丽娟开始负责月季品种的引进工作。要在30000多个月季品种里挑选，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到底引进什么样的月季品种呢？这成了困扰连丽娟最大的问题。 因为专业的关系，我就被调到了当时的月季大会筹备办公室月季办工作。年末吧，2014年的年初，我就接到了我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引种工作。因为我当刚到蔚山庄镇的时候，蔚山庄镇的月季品种是非常非常匮乏的。我们在月季大会上面要展示的，给国外人看，给中国人看的月季品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真的是没有一个定论。而且在筹备月季大会的时候，组委会就跟世界月季联合会承诺，我们大兴区的月季品种要超过1500种，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经过反复的探讨，我们觉得要展示的应该是要有中国特色，因为月季原产于中国，正是有中国的这个古老月季到达了欧洲以后，跟欧洲当地的蔷薇反复的杂交，才产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月季品种。这次月季大会，我们既然定位于月季的回归之旅，那么在这个大会上面要展示的应该是所有月季的源头，中国月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大兴区蔚山庄镇世纪月季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连丽娟的专访。3月中旬，云南的月季刚刚发芽，这也是野外采集的最佳时节。连丽娟和专家同事在经过5个多小时泥泞山地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在海拔近4000米的山上发现了巨花蔷薇的踪迹。 我们到云南的时候，云南正在下雪，对，所以那个山路是非常非常的崎岖，然后我们徒步往上爬，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孟老师在我旁边，他跟我说话，可是他的声音当传到我的耳朵里，已经像是从几百米以外跟我在交流的那种感觉似的。我们4个人相互打气，相互扶持，5个多小时的努力以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巨花蔷薇。因为当时蔷薇刚发芽，所以说应该是几片小小的叶子，然后在风中那样抖动着，但是在我们看来，那是世间最美好的一个颜色，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不远万里就是为了它而来。 就这样，他小心翼翼地把月季苗带回了北京。连丽娟说，她把它们当成孩子来养，她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月季干了怎么办，落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生虫了又怎么办。 特别是云南的高山上，其实它一株植物能到现在的话，它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的。然后我们要做的只是修剪几段它对它生长不会造成危害的植物枝条，必须是在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地点把它给带到北京，才是一次成功的引种。4月份回来了以后，第二天我们就着手开始嫁接，每天给它喷水，保证它的温度、湿度，然后慢慢的这个芽子开始发了芽。1年多的时间，我们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照顾它，让它长成了一个大的植株。 在他的悉心呵护下，月季茁壮成长。然而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干活的大姐找到了他。 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人照顾花的大姐，她在松土的时候发现地裂了，她就很奇怪，所以她就用小锄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土给拨开，拨到最后的时候，月季的根露出来了，根上面长了很多土豆地瓜似的东西。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赶紧就跟我说你赶紧看看，说这怎么回事啊，跟长了大土豆似的，把地都顶出裂缝来了。其实当时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这个想法，说会不会是月季根瘤病。我虽然从业几年了，但是我实际上我是没有真正见过这个根瘤病的。尽管我没有真正的接触到它，我只是从书上三言两语的这个介绍中，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危害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带来的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很多很多的花农，月季花农，他可能这个月季苗子要出苗的时候，只要一株感染这个根瘤病， 那么全部的苗子都要毁掉，那就预示着他这一年的收成全部没有了。 咨询了业界的好多专家，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得到的结果就是要把所有的月季拔掉，不然所有的花都得染病。这对于连丽娟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眼瞅着月季越长越好，怎么能输给一个小小的根瘤呢？她不甘心，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连丽娟给月季动起了外科手术。没成想这招还真行。 我问了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引种的这些各地的这些老师，我都已挨个跟他们打过电话，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最好是把月季都起走，土壤重新消毒然后再种。所以当时大家都心情很沮丧很害怕，因为月季大会是不容失败的。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不能铲掉重新来种，我们能不能试试把根瘤全给它切下来，切干净，一次不行我切两次，两次不行我切三次，一点一点的，一颗一颗的拔，一颗一颗的挖。有好多地儿一次不行，真的是挖了两次挖了三次。当我们把所有的月季都挖完了以后，慢慢的慢慢的，月季好像重新发芽了，它不再是被拿住的那种感觉。大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尝试，终于把月季都给救活了。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把园子里的7万株月季全部翻了一遍。经过一年的努力，林丽娟和同事们共收集1700多个月季品种，超额完成了组委会制定的任务。2016年世纪月季周季大会在大兴区魏善庄镇举行了，40多个国家的800多位月季专家在摇曳的花香里探讨着月季的文化历史。那一天，100万株月季铺满了81平方公里土地，魏沈庄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季小镇。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月季划分的非常的细，我们有一个古老月季园，有一个蔷薇园，这两个园区展示的大部分就是中国特色的月季和蔷薇资源。很多的代表说，我们在主题园里面看到了现代月季的祖先，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古老月季品种、蔷薇资源，哎呦，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再一看到，哇，我们这个月季可以长得这么好、这么大，开这么多的花，这么香，然后大家纷纷的这个赞美，然后心里特别特别的感动。特别是在闭幕式上，世界月季联合会的主席凯文·特利姆普先生高度的赞扬了我们这次大会，他对参与这次大会筹备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我觉得他所感谢的那些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我。这么多年我把很多的心血和努力付出在这里面，然后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大家看到的至少是肯定是赞美，我觉得这就够了。 虽然工作乏味，但他却乐在其中。5年里，林丽娟感受到了魏沈庄的大变样。她说，这不仅是我的梦想，这应该也是全镇4.5万人的梦想。她相信不远的将来，魏沈庄镇也将在新的起点开启新的征程，成为新的国门音响。 在做月季的这条路上，我要干的事儿还有特别多，我要学的也特别多。大兴区魏善庄镇是月季小镇，在全北京，在全中国，这是第一家。对于一个做月季的人来说，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不可多得的机会。慢慢的，我们这么多品种引进来了，把它们养好的前提上，我们会慢慢的开始培育自己的新品种。可能3-5年以后，我们推出一个品种，再过几年，我们会推出越来越多的品种。其实我们中国来说，和国外的优势，我们还有一个盆花的优势。我的师傅李老师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要养出更多的精品盆花，然后来参加国内的各种的赛事，然后打响世界月季主题园的这个招牌，也打响我们大兴区魏善庄月季小镇的这个招牌，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儿，上我们这儿来看花，来赏花。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张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